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退出国民党，外界解读独立参选总统态势已定。国民党今天在官方脸书粉丝页贴文，重现4月17号郭台铭到中央党部接受党主席吴敦义亲颁荣誉状的画面，质疑郭台铭说过尽全力支持初选制度产生的候选人。粉丝页接着写了：“结果你给我退党，鼻涕眼泪都吸回来了，难道只是誓言太美？”国民党官方脸书以小编的名义写道：“虽然现在郭台铭这个走向，小编觉得心痛，但国民党只会更团结，未来倾全党之力力拼胜选。2020不只要赢总统大选，更要达到立法院席次过半目标60席，重返执政，拨乱反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先前规划前往台中市，却连续2次受天后影响被迫取消。韩国瑜竞选办公室现在确定就是明天，从早到晚共有21间公庙的参拜行程，正蓝宫董事长严清标也将出席力挺。谈到郭台铭退党会不会担心党内分裂，严清标今天说，现在这样大家就要打拼，尊重郭台铭的选择，我也不好意思讲些什么。另外，外界也关心台中市长卢秀燕会不会陪同。卢秀燕今天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只说敬请期待，明天就知道了。不过根据了解，卢秀燕已经敲定陪同韩国瑜参拜部分公庙，包括他在立委时的选区北区和北屯区，为韩国瑜催票。前高雄县长杨秋兴在脸书贴文批评国民党团结奋斗救中华民国的广告令他啼笑皆非，还说我看不起韩国瑜，精准来说是忧愤。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回应杨秋兴困守狭隘思想，该忧愤自身气度。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指出，国民党秉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办理党内总统初选，竞争在所难免，但应该是场君子之争，不是攻讦抹黑。希望所有支持者理性检视，在该团结的时刻不要受到刻意分化。姚秋兴该忧愤的并非国民党展现的团结之心，而是自身的气度。蔡英文总统今天到庙宇参拜的时候，媒体问及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如果参选总统会不会拉到中间选民，蔡英文没有正面答复，反倒酸了国民党。他说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应该7月就结束了，近来的发展看起来国民党初选还在持续当中。媒体追问郭台铭参选是不是有利民进党，您对上了分裂的国民党。蔡英文指出，选举就按既定规划稳扎稳打，不管情况如何还是全力以赴。海巡署东部分署岸巡队今天中午接获游客报案，七星潭海面有具浮尸，海巡人员打捞上岸，发现死者为40到50岁的中年男性，身体浮肿，研判落水多日，初步检视没有明显外伤，身份还有详细的事发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云林县消防局今天接近凌晨接到报案，梓潼乡浊水溪堤防有部农用搬运车跌落大约10公尺深的深水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但是一片漆黑，目视不见车体，驾驶失踪，消防人员彻夜搜救，直到今天上午才由潜水人员寻获男子遗体。 警方初步调查，59年次的庄姓男子昨晚曾经和妻子争吵，可能负气之下驾驶农用搬运车出门，行经刺桐乡浊水溪堤防的防汛道路，没有路灯，视线不良，可能这样冲入了深水坑，但是确切原因还要调查厘清。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06点，指数219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65点，272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3点，3208点。其他市场都是中秋节假期休市。今天各地大多晴到多云，东北部地区和大台北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北沿海空旷地区阵风较强。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掌柜，中秋送礼该送什么好呢？ 哎呀，姑娘，您真是来对地方了！快尝尝咱饼铺陈云宝泉的中秋礼盒——时光宝盒，中秋伴手礼首选。陈云宝泉的时光宝盒，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严选高品质用料，坚持纯手工制作，缔造每一口糕饼的顶级感受。 就是要这个味儿。 中秋送礼就选陈云宝泉，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时光宝盒。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蔡明佑。 这辈子我只属于你，所以。就算风吹雨淋，我也陪你度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雾，很好， 很好，很好，很好。 是的 ，I'm OK， I'm OK。 最高品质。 不能静悄悄吧？那这样我们还接不到电话，不行啊！ 哎呦，你今天剪头发啊？哦， 对啊，因为昨天就是广播女生来到我家的时候说，哎，你怎么像个老头一样？吓、 那个、 到，赶快剪头发。 今天那个小男孩。你在收听吗？你在放假吗？你在上班吗？还是你在家里的床上？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能够乱讲。No no no， 青菜不能煮太久，煮太久了没有营养。Yo yo yo yo， 不要讲太多，说太话重要的时候 ，I don't like losing control。But I still chill, you got freedom。 你今天 chill 吗？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我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忍一忍，穿过水雾，哼哼哼哼哼，很好。 2: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9月13号，13号星期五， 中秋节。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90。 有有有，今天第一个小时欢迎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一周大事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你要分享现在连续假期，你有假期吗？你在做什么呢？也可以打给我们23639955。既然有人说现在在边运动边听，你真是个乖宝宝。 今天的台北真的很不挤，很 chill。 桑桑桑。 今天的飞碟办公室也很不挤，很 chill。 桑桑桑。Is there a reason we're not through? Is there a 12-step just for you? Our conversations all in blue. 11 haze, 10 fingers tearing out my hair. 9 times you never made it there.Eight alone at 7, you were 6 minutes away. How am I supposed to make you feel okay? When all you do is walk the other way. I can't tell you how much I wish I didn't wanna stay.Give your lack of interest an explanation. Don't say I'm not your type. Just say that I'm not your preferred sexual orientation. I'm so selfish, but you make me feel helpless, yeah. And I can't stand another day. Stand another day.I didn't wanna stay、mm-hmm. Wish You Were Gay。 有人已经在期待今天三点的诚实电影预告院 哦。今天真的有很多部片哎，今天有很多很多部电影要跟大家分享。 是大的吗？还是很多很好笑锵锵的？ 不是，都不是大片。王菲fan 还好吧。 香奈儿，有些人的一周大事呢，就在这个礼拜加入了上班可以听的会员 哦，真的哎， 第一波扛把子， 这是我对，这是我们的 一周大事， 真的是蛮大的一件大事。 我们的频道上班可以听，开放大家可以加入会员咯， 在 YouTube 上面欢迎大家加入一波。扛把子想必也已经看到玛丽昨天精彩的表现了吧？ 昨天什么表现？ 昨天顶着非常精彩， 我自己都没有看到那些东西， 完美的妆容，但是配上普通的素人路人衣服，真的是非常不和谐啊！ 伟霆的一周大事好难过，脸上跟身上长了好多好多的疹子，然后超痒又不能抓他，好痒，卡尤伊， 卡尤伊。 欸，可是该擦的药膏还是要擦，不然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自己不自觉的在抓它，抓到有伤口，不 OK。天天的一周大事，我写了一首青春点点点的歌，并且在 Wave 直播发表，我觉得我超棒。 真的，那真的很棒欸，真的很棒。你有什么一周 大事？竟然有人大事是晚上八点要预购 iPhone。 哦，今天晚上、 啊、是今天哦， 是哦。 你说那三个镜头吗？ 三眼怪。 蓝色天覆盖着远方的房屋，我在寻找，在城市曲折中迷了路。时间河流，每个日子想念你的温度，忘了消失的脚步，往前睁开的地图，无止境的边际无铁路，想象你在我眼前所有可能的快乐，那幻想期待那愿望太清楚， 走过那么多路口，也曾迷糊怀疑手中这地图，朝着你的方向陷入迷宫，追逐疲惫放逐，寻找你的 尼歇路，孙盛熙再加上了马斯卡。有人的一周大事 ESC 一周大事是我去了大阪看美梦成真的 Wonderland 演唱会 Dreams Come True。 也有人他的一周大事，我才在中秋节的第一天就得了肠胃型感冒。 哦，还好了还好，你的身体告诉你不要这些热量。肠道细菌真的好像它开始在主导我的人生，就是我以前牛奶也喝，可乐也喝，现在都不行了、欸、 可乐也不行， 现在变得连可乐就是有气的那些都不行。昨天你留在我家剩下就是两三口的黑松沙士，不行， 你才喝了三口哎、欸， 一喝下去就是马上身体就有反应，马上告诉我身体我抗拒我排斥这些东西， 就胃食道逆流那些吗？ 不是逆流，就是 整个内脏 感觉是十二指肠那边就是会痛痛胀胀的，不舒服哦。 明文的一周大事，我室友他半夜都会一直哭，一直哭，早上起来都没有记忆，他半夜在哭。 哇哦，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中邪吗？ 是中邪吗？不是吧，我总觉得是一个剧本的开始、欸、 那这个剧本会怎么走向呢？ 一个人，他不记得他半夜总是一直在哭， 早上都觉得很渴。 你说因为一直哭，然后嘴巴一直张开，喉咙很干这样。 嗯，有一天他真的哭了，不行不行，这个故事太烂，我讲不下去，我对不起，我收回，我收回。 吴青峰《太空人》是他首张专辑的起源，也是吴青峰口中最平凡而不凡的作品。他所承载的情感即将漂流到你我身边，永不离去。 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重力在对谈如许彼此近 清风首张专辑《太空人》现已诞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多么立刻，随着年龄增长，皱纹斑点越来越多，守龄肌的你今天也好好保养了吗？让我们来听听朵茉莉蔻的爱用者

2:3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第一个小时欢迎来分享你本周有什么大事，一周大事呢？欢迎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咯。嗨，你好。 嗨，你好，马克玛丽好。 怎么称呼呢？ 我是高雄的夜夜。 夜夜夜夜， 对， 夜夜中秋节快乐哦。 马克玛丽中秋节快乐。 夜夜。 我想分享一周大事，其实是应该是礼拜三的告捷日应该要讲的。 哦，怎么了？ 但是因为礼拜三马特说就是不能帮别人告解嘛， 啊， 所以我就没有扣音进去。就是我想要帮我妈妈告解一件事情。 怎么了？ 就是她这个礼拜她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嗯， 然后她花了55块， 嗯， 然后她给店员105块， 嗯，所以要找50， 店员找她950块。 950？ 对， 天哪，瞬间赚900。 因为他把100块看作1000块，就给我妈， 太扯了。 对，然后我妈妈就默默收下，回来跟我讲这件事情。 Wow.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然后他还说 都是人家找错的啊，我又没错。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但是他一方面又说警察会不会来上门找我， 然后我就你要收又怕。 对，然后我就半恐吓他说会啊，我如果是店员的话，我就找警察调监视器来找你啊，你一定是常客，因为你每天都去那家店买报纸，店员都认识你，怎么会不知道是谁？然后我就这样威胁他，然后就说上门来找，那警察来找就来找啊，就是， 又没有证据来啊，我怕你哦。 对对对，他就一边使压着嘴硬，然后一边又很害怕，然后他又跟我说，然后。就是他就说那你以后就不要再去那家便利商店，我说然后因为我就常常会网购就是超商取货，他就是说你就以后超商取货不要选那家店。 可是为什么妈妈的罪要女儿来担啊？没有道理 啊， 對啊， 我又没做什么。 你妈妈其实拿了这900块，她觉得现在赚到，可是其实她的心理压力会存在她之后一辈子，因为她再也不敢去那家便利商店消费购物，跟每天买早餐每天早上要买报纸的时候，她都会想到900块这一件事。 对啊，然后她就说以后如果你要去超商取货，如果你要选那家店，我就不帮你拿了这样。对啊，就是我的一周大事。 天哪， 那她现在已经完全释怀了吗？ 没有，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淡掉。 对啊， 对啊， 不是有时候你会想到那一个人，他可能那一天的工资就是没了。 对啊， 对啊，就是900块，不是90块。 他对他就是6个小时没了嘛。 对，对，现在双时薪好像差不多100-150。 对，他就6个小时没有了。 哇，我说那大夜班的工读生，你怎么这样待人家？就我。其实我有自己也想忏悔，像因为我有想说，我应该帮我妈妈去还那900块， 哦， 但是就是这两天很忙，就是想说过，就是那天过就还 了。 对啊，再还也不知道怎么是谁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啊。 对啊，就好吧，就是中秋节有一点小小的愧疚那个店员。 好的，谢谢夜夜的分享。 嗯，好， 拜 拜，马上玛丽中秋节快乐，拜拜， 拜拜。阿喜的歌曲 Wish。 在找谁？ 找那个到底是谁把900块拿走？是我粗心大意在先，但是你也可怜可怜我，一个小时就赚这样的钱，我站6个小时都没了，还要被店长骂到臭头。 大家就是收到人家多找你的钱，少找钱当然一定会讲嘛。嗯，但是收到多找钱，你会第一时间马上说哦，这个多的还给你，会吗？大家会吗？ 欸，我好像没有，我目前还没有遇过多找我钱的经验。 哦，是哦，嗯，我有啊，我有。 不然就是我没有认真点。 很多人会很害怕，就是在柜台把钱算清，因为可能害怕会耽误到后面的人的时间， 那就匆匆收起来。 对对对对，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在意钱这件事情，你其实是要好好点好的。 快乐也只有真心相爱才可能了解什么叫深刻。我一直在找一个人，让我相信幸福是真的，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更虔诚？身边有你，我就有了答案。Ooh, oh yeah, 你走进我的心，再找一个人，就算盲目都快乐，也只有真心相爱才可能了解什么叫深刻。我一直在找一个人，让我相信幸福是真的，还有什么能够谁不是在汹涌人海里寂寞地等待，谁呼唤自己的名字，等待着有天爱让自己变得完整，才知道我一点都不勇敢，才知道越在乎也越不安，要不是那天你伸出的手那么温暖。 找一个人吗？冯伟君一直在找一个人。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无知小教徒。 嗨，无知小教徒，你好。中秋节快乐。 Hello， 快乐。 你要分享一周大事吗？ 对，我要分享一周大事。 请说。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跟经典教母搭同一班班机回台湾， 一样从马来西亚 机场相遇。 对，没错，非常感动。 他去玩很久，他去玩一个礼拜， 被发现了，被发现了，而且我偷偷跑出去玩，你不能那么大声啊！ 哦，对不起。 因为我那个。我的那个指导教授他刚好出去，就是出国一个礼拜，然后我就想说，我在那个研究室没有人管，我赶快就是偷偷跑出去。 教授出国一个礼拜，那我也出国一个礼拜好了。 对对对对，可是教授去做研究工作，我是去玩啊。 那也是一种人生的研究嘛。 Yeah， 没错。 Nice to meet you。 谢谢你。 拜拜喽。 拜拜。 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鞋，世人都流泪。 酒精找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 黄雅莉的恋爱绝句选，这个小时呢再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不管是留言给我们或打给我们都可以咯。嗨你好。 嗨你好，马特玛丽你好，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你是谁？ 我是嘉义强哥。 嗨强哥。 强哥 这一拜的一周大事呢，就是我去富士山爬山登顶成功。 厉害厉害， 赶在定则元年的最后几天，然后大家封山之前赶快去爬山。 哇哦， 那个事前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体能训练吗？ 我本来也是这样以为，可是我完全是一时冲动。我本来计划了两三年都，可是我这是懒人病发作，没办法。就是原本是想说要先做完半年要先做完体能训练之后再去报名参加。结果因为有朋友先找我几个礼拜去了，所以我想说，他既然都能成功，那我应该也可以。 所以你朋友也是没有在训练，他都可以这样。 人家比我年轻嘛。 那这样爬富士山这样要几天呢、 就我在山上小屋过一夜，然后第二天就下山了。第二天登宫顶啊，等于是在晚上大概七八点会到山上小屋，然后山上小屋在第二天在清晨在12点1点左右再去往山顶上爬，然后看日出完就下山。 恭喜你。 谢谢。这我想我原本想在 APP 上留言，可是 APP 好像很多手机都没办法。 是的， 在上面留言。 是的，就打电话进来吧。 所以只好打电话进来了。 太棒了。 好哟。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翻滚吧。 在追随，沿着地平线不停地往前，翻滚吧，美丽的旋转世界，用力的翻滚吧，管它在正反之间，翻滚吧，用热血飞上今天。

嗨，我是马克。 时间这样一个小时又过去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言《偷时间的人》。待会整点报时过下个小时，我们来听听本周有什么新电影要上映喽。 你偷走了戳破的泡沫，燃烧在夜空的烟火。你偷走了玫瑰衬托，留下孤单的纸托。无休的穿梭，无知的蹉跎，被夺去方向的穿脱。你偷走了沙漏里的沉默，想把每一颗琢磨的闪烁，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线的退缩，被锁在角落。想象的永远渺小而赤裸，迷失在沙漏的漩涡。指尖锁靠近你的魂魄，我收走了不动的泡沫，仍放在夜空的烟火。我收走了玫瑰衬托，守护着压的枝托。无声的诉说，无力的争夺，紧握摇晃中收走了沙漏里的幽默。时间线的退缩，被锁在角落。想象的永远渺小而赤裸，迷失在沙漏的漩涡。时间锁靠近你的魂魄，想把每一颗琢磨的闪烁，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线的退缩，被锁在角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你看路口那女生穿着荧光色的耶， 过马路手举这么高，整条马路就像她的伸展台耶， 不像旁边都在低头滑手机，走路抬头挺胸，真像个名模。 她还左看右看，像是在跟粉丝打招呼。 咦，原来那是小美啊。 哎，小美你干嘛穿这样？ 最新流行啊，为了安全过马路，记得亮出你的存在感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天公月娘，大家来哦！ 中秋节听有齐田来讲股， 有齐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齐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两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齐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齐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陈珊妮，你要去哪里？第四名吴青峰，太空人。第三名蔡明佑，独占。第二名钱雅霍，别想我放过你。第一名曾佩慈， 怎么能这样？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 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2020总统大选旺旺中时，艾普罗最新民调出炉，如果蔡英文对上韩国瑜，蔡英文以 38.1% 的支持度胜过韩国瑜的 25.7%， 双方差距12.4%。要是蔡英文、韩国瑜、郭台铭三人角逐，郭台铭没有与柯文哲合作的情况下，蔡英文支持度 29.8%， 郭台铭 24.3%， 韩国瑜 22.8%。 要是郭台铭与柯文哲合作，蔡英文支持度 29.1%， 郭台铭 25.9%， 韩国瑜 22.8%。不论蓝绿对决或者是三方对战，韩国瑜不仅输给蔡英文，还落后郭台铭。交叉分析，泛蓝选民 58.6% 支持韩国瑜， 27.4% 支持郭台铭， 6.3% 支持蔡英文。泛绿选民 74.8% 支持蔡英文， 16.5% 支持郭台铭， 3.1% 支持韩国瑜。支持时代力量的选民 45.5% 支持蔡英文， 42.9% 支持郭台铭， 2.6% 支持韩国瑜。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 68.4% 支持郭台铭， 24.2% 支持蔡英文， 4.7% 支持韩国瑜。这次民调日期9月10号和11号，有效样本1344份，在 95% 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正负 2.7%。中国大陆台商组织全国台企联今天发表声明，呼吁两岸业者比照往例，配合明年1月11号选举及两周之后的春节加开班机，而且以大型机飞行，同时提供优惠票价，以利台籍民众返乡投票过节。台企联指出，虽然以往适逢春节前选举时，两岸航空业者依例都会加开班机，但是今年陆籍航空业者陆续停飞部分航点，持续飞行的也改换容量较小的机型，运输能量受限，台商明年能不能顺利返台投票和过节都很着急。今年选举距离农历春节只有两周，情况特殊，考量众多在陆台商台干在短短两周内可能需要往返两次的经济压力，台企联呼吁两岸有关部门，特别是航空业者比照往例伸出援手，推出合适的返台优惠机票方案，同时增开加班机，并且把小飞机换成大飞机。屏东县芳寮乡镇顾问李孟居入境中国大陆之后，中方依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目前下落不明。李孟居的家人今天透过媒体发表公开信，提到正在透过陆委会还有海基会协助，希望委任律师代表家属前往中国大陆探视，了解案情始末。信中提到，李孟居失踪之后没有委托任何朋友单位或者是政党代为发言，任何媒体与政党转述都不能表达家属言论。查明李孟居拘留原因之前，不希望各界过多揣测，也不希望过多的政治因素让李孟居的处境更艰困。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中心再次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飞沙也在新闻稿中指出，中国介入正严重威胁香港法治。尽管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引爆激烈警民冲突，但是飞沙在2019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当中依然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五个评估项目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以及监管方面排名第一。不过沙飞提到，中国介入正严重威胁香港法治，包括以暴力镇压最近的示威。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28点，涨幅1.05%，成为21988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178点，2726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6点，3211点。今天各地大多晴到多云，东北部地区和大台北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Go Unique Suzuki Swift 连续2年获得车讯风云奖最佳进口小型车，现在入主就送专属门槛饰板及扰流后尾翼，另可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 Suzuki。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这辈子我只属于你，所以 飞碟首选强打新独占蔡米佑， 我也陪你度过人海中，就只看见你。 You make me better, UFO New Star飞碟快红心，9月16号起，来自澳门的 MFM。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谎言。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真的哦。 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呢，我就从那个洗碗的地方、烘碗的地方拿出一个碗去装我要吃的东西，吃吃吃吃吃吃，苏小姐经过了，哎、欸，你自己拿碗吃东西哦？我说对啊，怎么了吗？那狗的碗呢、欸？ 既然呢，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星期五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听到了 The Carpenters 的歌曲，然后听到了广播女神分享了用狗碗吃东西的故事。 特别的香。 每到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呢，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时间，就是会为你 review 一下今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的预告片。 是， 那我们一开始就来讲讲这一部真的跟爱有关的电影，叫做《猫咪知道但是猫咪不说》。 这什么片名啦？ 宝宝痛但宝宝不说。我的天空多么的，猫咪知道但猫咪不说。 我现在他让我有点好奇原本的片名到底叫什么。 哎、欸，原本的片名其实你看那个中文你可能觉得说哦，台湾片上 太故意了吧， 对，要搞怪什么之类的、嗯、原本的片名真的跟猫咪知道猫咪不说有一点像、 嗯、 叫做 Only the cat knows， 只有 猫咪知道、 嗯、 对，是的确玩了一点点啦、 嗯、 然后对，有点久的一个梗， 嗯， 有点 真的是蛮久的， 有点过时，有点过时哈。但如果只翻成说只有猫咪知道， 好像又有点没有， 好像真的没有猫咪知道，但是猫咪不说来的好奇吸引人。嗯、但猫咪知道，但是猫咪不说，听起来好像蛮可爱的。可是它其实是一部爱情电影，然后关于。在电影预告一开始就是看到一对男女，他们非常非常的相爱，然后真的结离了，就是结婚了，可是没想到过了50年后， 好久、哦、 对，然后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老先生跟老太太，主体是老先生跟老太太的故事、 嗯、 没有想到这个老先生以前这么爱我，可是50年之后他好像都把我当空气这样子、嗯、然后每天我在家好像就是我跟这只小黑猫、 嗯、 我都只能对他讲话，然后我好像在跟猫咪生活。 嗯， 于是有一天呢，这个老太太就跟他女儿说，我想要离婚， 嗯， 跟你的爸爸， 嗯， 想要离婚。然后女儿当然也担心了，说妈妈 你 自己没有谋生能力，你真的活得，你可以一个人活得下去吗？然后这中间就发现哎，猫不见了， 嗯， 然后这个先生就老先生就说他可能已经老，他自己要躲起来，不想 让就动物的本能， 对， 不想让 你看到，这样他很虚弱，他要自己找就是自己死掉的地方。然后后来呢，在这个预告片中间，当然就是老太太就提出说我想跟你离婚， 嗯， 可是最后呢就是开始上一些字卡告诉你说，很多观众看了以后觉得我好想要这样老先生跟老太太的感情哦、喔、所以其实后面你会知道老先生的不经意，或是好像漫不经心，或是好像没有把这个老太太当一回事，把她当空气，其实猫都看在眼里，猫都知道其实老先生在用他的方式爱这个女生、 嗯、 然后太太用这个他自己的方式在期待爱情。 嗯， 猫咪知道但猫咪不说。说到动物电影呢，本周有一部真的是赚人热泪的，就你是猫派，你是猫派还是狗派呢、 嗯、 对，如果你是爱狗的话，本周有一部电影叫做再见了小 Q。 嗯， 小 Q， 小 Q 就是一只狗， 是一个香港的电影，那片名叫 Little Q， 会叫再见了小 Q， 当然就是因为有一部狗片很红嘛，就是再见了可鲁。对啊，那这个小 Q 呢，他就是一只导盲犬，主角呢是任达华，任达华就是生活不便盲人、嗯、然后大家就说哦，这个狗它真的可以疗愈你，它可以帮助你。 嗯， 然后一开始呢，就是把小 Q 就是想要让它跟他一起生活，可是小 Q 被它打、被它骂、嗯、被它弄走啊，嗯、然后就把门 不需要狗， 对，把门关起来，不让你进来啊，这样。然后小 Q 就在那个滂沱大雨的夜中，然后躲在那个 哦，这种我都受不了哎、欸， 躲在那个车子的那个汽车下面，然后。 后旁边配音说狗是很忠，他们讲广东话，狗是很忠心的，一旦他 认很忠心的， 一旦他认定了主人，他就不会离开你。 他们认不认走了？他们是不认不认走走呢？ 这是泰文吧？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慢慢慢慢，就是任达华就是接纳他，因为发现他不离不弃，然后感动他。然后那预告片当中有一幕很经典，就是你知道当人要拿起那个狗的那个缰绳，就是我真的接受你了，然后就是你带着我走吧。其中还有几幕，包括什么他走在马路中间，然后车子可能很惊险的要撞到他，然后哇神犬啊飞扑把人扑倒，你知道，让他免于被车撞到。可是这个最后呢，其实当然就是狗他是有寿命的嘛， 不行， 陪了他十年以后他就是要离开了，所以就变成是任达华背着他，然后 不行啊， 带着 Gigi 梁咏琪他们一起， 还有 Gigi 梁咏琪， 对， 小 Q 不会是 Gigi 演的吧？ 不是，他们一起就是到一个旷野当中一个小山头上面，好像带他们要去看一个。看更多的风景，对啊，这中间还有这个小 Q 的陪任达华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还有陪他去登山，然后去雪地里面极地探险什么之类，就是因为了这只狗，所以任达华才可以走出去看这个世界，经历这个世界，感觉真的是蛮心动的。 再见了，小 Q。 那不管你是猫派还是狗派，如果最近你有使用 LINE 的话，你应该有看到 LINE 的一个， 我怎么没有啊？ 一个动物，它在第一集的时候有推播，好像可以你看了可以换什么 Line Point 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点击率超高。我刚刚看了一下，发现第一集已经有68万还是多少点击 了 吧？第二集可能就没有送，所以就只剩6万看。 所以你在里面饰演的是？ 我在里面演狗，对，我在里面演狗， 叫两声来听听啊。 演一个傻傻的狗，然后猫就是那种就是。秋秋的，然后霸凌人的那种 高高在上的， 对。现在这出来这两集，一个是在讲中秋节应景的嘛，讲中秋节烤肉的事情；第二个呢是在讲连假要怎么过，连假要去哪里的事情。 有你的感觉和任何有你的线索，挥之不去的寂寞。是不是说这份你已经丢下的感情我还执着，我又等在记忆深处寻找残留下的温度，我在风吹乱头发的街上怀念着幸福， 的挥之不去怎么办？我现在满脑子是小 Q。 本周呢还有一部也是跟爱有关的电影，不过这个爱呢不是情爱，这个爱呢则是母女之间的爱，亲情之爱。我觉得你要不要跟苏小姐一起去看这部电影啊？ 我们比较适合看小 Q 吧。 你们可以看完小 Q 以后，然后再接这一部，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 combo。这一部呢，小原良子的新片，今天也要用便当出击。 小原良子演的是 妈妈，她有一个青春期高中生还是国中，应该是高中生，叛逆的女生，反正跟妈妈的那个相处非常非常的不好，甚至就是妈妈做好便当以后，她会就是把那个便当就是砸到地上说我不要烦死啊的那种，然后妈妈呢就觉得说你让我的生活这么不好过，我。也要让你的生活不好过，所以呢，他就会就是做便当，他还是会做非常非常精美的便当。可是打开来以后，那个便当上面都有写字， 恨， 就是那个 丑。 他用便当上面写的字，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用白胶做的哦， 不能吃哦， 不能吃。对。然后呢，或者打开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妈妈手艺真的太好了，所以每次打开就，每天中午，大家所有， 他根本就在做便当模型嘛。 班上的同学都会围在他旁边看，说他妈妈今天做了什么便当。有时候打开会是啊，是搞笑艺人，还有搞笑艺人那个台词跟梗，然后大家就哇，好厉害哦。可是 女儿的不领情都一直觉得说烦死了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后来就渐渐他身边的同学会告诉他说，妈妈是不是要利用便当告诉你一些什么东西等等的。然后妈妈 利用这个东西告诉你一些什么事情，这不就是我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装死那个吗？老婆就装死，也许要透露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 哎、欸，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欸，我明明已经看完，每天回家老婆都要装死，可是现在我 想不出他老婆要透露什么。 对对，太可怕了！ 不就是珍惜之类的事情哦。 太可怕了啦！ 好，然后他们就在说，你妈妈一定要跟你讲一些什么。 对，然后妈妈也是，虽然就是一直得不到女儿的谅解或是好脸色，可她还是决定就是我要继续这样做下去， 嗯， 继续做便当，嗯，今天也要用便当出击。 所以预告只看得到目前为止。 预告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起冲突啊，妈妈赏女儿巴掌啊，然后女儿就是妈妈那个便当上面写说我会一直做，我相信做就会有成果，然后女儿把那个便当撒到地上说你去死吧。 爸爸在里面干嘛？没有爸爸， 单亲妈妈是不是需要跟苏小姐去看一下？ 不用吧，她不会做便当。 哎，我辛辛苦苦每天这样帮你弄吃的，一天没帮你拿碗你就拿狗的碗你看看我把你照顾得多好，你有需要洗碗吗？有需要打扫吗？你在这个家里面做了些什么？你还在一直在节目上面嫌我。 One word. Amazing 的一部电影叫做《冲击真相》，英文片名叫做 Strange but True， Strange 奇怪但是真实。在讲呢，这是一个《纽约时报》的畅销的小说所改编的。我现在看完预告片，我不知道这一部是有鬼的那种惊悚，还是社会案件的那一种惊悚。 哼， 因为他在预告片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就是玩弄一下自己的十字架项链的那种影像意象当中，对对对，是一对要结婚的年轻爱侣， 嗯， 很开心的要结婚了。然后呢，男主角有个弟弟这样子，然后男主角跟女主角结婚，结婚的当天很快乐，很快乐呢，就搭那个加长型的这个结婚车礼车， 耶，我们结婚了， 对对对对，然后实在是太快乐，所以就要打开那个天窗，然后男生就对在上面，然后对着世界，对着纽约大喊说：“这世界我最爱你！” 然后就被爆头， 出车祸死掉了。好，死掉了之后呢，这个女主角那当然就很痛苦啊。这种预告片完全没有讲痛苦的部分。五年后，女主角又重新按了男主角家的家门， 嗯， 然后就是男主角的弟弟开了门。男主角的弟弟呢，就是他也拄着拐杖，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那一场车祸然后受伤的这样子，然后拄着拐杖。然后女主角呢，她怀孕了，她有个大肚子， 嗯， 然后她就说，五年前的那一场事件，就是当然很难过，我这一辈子只有你哥一个男人，只有他一个人， 但她却五年后怀孕了。 我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你哥的。 他还不懂，我们不懂， 怎么会死了五年还会怀孕？一父子移了五年啊！我天哪、啊！ 娶他还有什么？精子有动起来是不是？ 反正就很惊讶，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家的妈妈又想说：“你叫这个女人给我出去。”就觉得很怪啊，你太呛了吧。好，然后可是呢，这个预告后面剪到了一些这个家的爸爸的画面，然后妈妈又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所以 搞得好像是怎样，爸爸有强暴这个女的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就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冲击真相， 他是要把他自己的老公生回来，是不是？自己的老公自己生？ 不是，他要把自己的哦。哦，对对对对， 对啊，公公公 就是公公 跟我发生关系，要把儿子生回来，他的儿子就是我老公，自己的老公自己生。 哇，破案了，不用看了，糟糕了，哇，玛丽电影院啊，了不起啊， 这太冲击了，这冲击到如果字幕大家愤怒啊。哇，自己的老公可以自己生的话，哦， 对啊， 精神都来喽。婆婆不懂， 真的婆婆不懂哎、欸！你这样弄我老公干嘛？什么意思？ 流行乐坛安娜公主，串流世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全球超越50国冠军，瞬间累积破亿点听，携手势力乐团 Social House 打造全新排行神曲，请听环球雅莉安娜 Social House Boyfriend。It's easy, careful with words, but it's still hard to read me. Stress high when the trust low. Bad vibes with the fun go.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You are my boyfriend. And you are my girlfriend. I probably wouldn't see nobody else, but I can guarantee that by myself. 做老爸有囡仔爱栽培， 是，我走。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多。双香道尔巴最强 CP 值，品力到底。再会，工班坐四个，优质省真多，旧换新，搁减500哦。金卡0800-889-958，0800-889-958，道尔巴火力库，行李温发啦。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谁都不能一直年轻，但物可以。全民韵律舞动风潮，林明真全新 EP 雾，9月11 Sit Music 种子音乐。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们是 MFM。 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打。想你的彼岸，在恁家的床仔脚。想你的彼岸，在恁家的窗仔外。想你的彼岸，在恁家的床仔脚。想你的彼岸，在恁家的窗仔。我生活甲无好，我家己拢知影。恁拢了解我的暗坎，我的软弱。平凡的、歹命的，咱拼死做。当作讲笑话。 油啊能茄子蛋浪榴莲，浪榴莲，3:32，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我们在影城，我们在预告当中浪榴莲。 你的人生是不是就在龙榴莲呢？ 每个人人生都在龙榴莲呢。 这部电影叫做 NG 你的人生， 嗯 ，NG No Good， 嗯。 如果你有看过口白人生的话， 嗯嗯， 这部戏有点像口白人生。 哎呦， 就是他们有两个，一开始预告片主角是两个男生，然后这两个男生呢，就是他们坐在素食店里面吃像是类似汉堡什么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他们捡到一本剧本，他们就看这个剧本， 发现是自己的人生， 没有，不是看，不是发现是自己的人生，是他们念到什么那个东西就会出来，他们念到什么那个那些很荒谬的事情就会出现， 嗯， 于是呢，这个随着这个预告片演进，而且这个荒谬，这一部剧本是一个就是有血腥、有暴力、有枪杀、有被追杀的那种飞车暴力追逐的电影，嗯，所以他们会遇到一大堆狗屁倒灶的事情。 嗯， 随着预告片发展，说，哎，他们好像找到这个编剧，找到这个编剧以后呢，他们就要对编剧用刑。 好熟哦，这个故事， 嗯， 就口白人生嘛， 其实就口白人生啊，对啊。 不是翻拍，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但就是要对编剧用刑，然后说你之后要做 什么， 对对，你给我好好写，然后编剧又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写出一个很酷的、很酷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场景里面，的确他们什么装备什么都升级了，然后就动作场面升级了，然后在这个剧情当中呢，就是有人一直要雇杀手来杀掉他们两个人， 嗯， 所以就很麻烦，然后接下来还有他们在翻看那个剧本的时候，旁边那个人说下一页不要看，不要。不要看下来，我们直接跳过去。然后他就开始念说，接下来这个就是会有一个头戴着猪的那个猪头的人， 嗯， 然后把我们剧本抢走，然后就后面就冲那个 猪头， 就把剧本抢走了。 白痴哦， 蛮搞笑的一部，感觉是 NG 你的人生，但是我要提出一个但书哦。嗯，这部电影呢是我们的好朋友 暗光鸟， 暗光鸟发行。以往暗光鸟常常让人进了戏院你摸不着头绪，但我不得不说他们的预告真的剪得都很酷，都很棒。 那哇，你在后面给我来这个峰回路转哦。 李荣浩的《王牌冤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我对面的男主持人看着不知道哪一部片预告，从头笑到尾，乐不可支，笑嗨嗨， 真的是很好笑哎、欸。他叫好小男孩，真的很好笑、欸，很好笑、欸。 好小男孩是什么？ 好小男孩就三个男孩啊，三个小朋友啊，五年级要升六年级、 哦，是不是会一直讲脏话的三个小孩？ 其实我觉得你看到后面，你会觉得脏话不是重点。 哼， 对，就是，但好，我还是先讲那个预告片剧情好了。预告片的一开头呢，其实就是 Seth Rogen， 然后就找到了这三个男孩，然后这个三个男孩就坐在那个他的办公室里面，然后 Seth Rogen 就打开他的 Apple， 然后告诉他说，我是你们的电影制片啊、虽然呢这部电影是我找你们来演的，但不好意思，就是电影的预告片你们不能看。 嗯， 他说因为这里面有讲到很多脏话，然后很多就是毒品这些暴力，虽然你们在电影里面做了这些事情、嗯、但你们不可以看电影预告片。 嗯， 然后其中一个男孩说搞屁啊这个然后 Seth Rogen 说对，就是这样，这个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很搞屁，对不对？你可以在电影里面演这些做这些事情， 但你不能看， 但是在电影的分级制度之下，你就是不能看这个预告片。 嗯， 没有办法。 嗯， 好，反正就是，所以这部片其实应该是限制级，没错啦。 不过我看到，因为我之前好像在电视上看到幕后直击，就在访问，然后他们就说，就是 有在问那三个小男孩是不是学到了他们人生中很多你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词汇，然后都有说拍片的时候可以这样哦，可是一喊咔之后 就不行， 你们就不能讲哦，就只能在里面讲这样。 然后呢，他们五年级要升六年级，然后五年级升六年级，所以干嘛？所以你升一个级，你当然觉得说，哦、 我 现在就是变更厉害，我应该我因为这是一个从儿童要变成青少年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就是我觉得我长大，我不要再做那些儿童的事情，譬如说什么吸什么果汁包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其中有一幕在讲说，他被笑说他是一个就是不知道吸什么吸管的什么之类，然后他就很愤怒的说：“你看这个像吸管，是不是？这是他妈的铝箔包好吗？我是个大人，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很瞎的话。然后还有再来呢，就是其中一个同学邀请了。”这三个人里面的一个人去他的 party， 去他的派对，然后他就说：“哦，那你邀请我，那我旁边那两个朋友可以去吗？其中一个是黑人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他们可以一起去吗？”他说：“他们很 怪咖， 很 random， 就是可以去吗？反正。”最后他们觉得好，他们要一起去。一起去以后，你就发现说，哇，不行不行，你去一个就是你知道成人的派对，你必须要先学会接吻。你先学会接吻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三个小孩，我们没有接吻经验哦，没关系，我们可以先从那个学习，就是旁边隔壁邻居的姐姐开始。所以就是姐姐跟她男朋友就是在那个他们家门口，可能要道别要接吻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就骑脚踏车要停下来，戴安全帽这样观察他们。然后那男的神奇就说：“你们走开，你们这些 Stranger Things， 就你们是怪奇物语的小孩，就走开。”然后说：“好，不行不行，那怎么办？ 你们这些怪奇物语的小孩， 因为他们在里面故意就骑脚踏车跟对对对，就戴那个安全帽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想到另外一个方式说，我们用空拍机去拍人家家，然后拍空拍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空拍机结果被另外隔壁邻居的这个，他们看起来应该就是也是高中生大学生，然后就用那个捞游泳池的那个网子，长长网子把它捕捉下来，所以那个空拍机被没收了。没收之后，他们就要想办法去拯救这个空拍机，然后他们就抢到了其中一个人的包包，手提包包，然后他们就说：“哎、欸，我们现在有这个包包，你们不要过来哦，我们有这个包包，来，我们一物换一物，就是空拍机拿来，我们还你包包。”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天哪 ，Molly 在里面。”然后小朋友说 ：“Molly 谁 ？Who's Molly？ We don't know Molly。” There's no Molly in here。然后说这里面没有人啊，什么什么。然后其中那个一个小孩想说，靠，他是不是毒品？你逼我们带毒品跑来跑去。但后来那个 Molly 是一根假洋芋，所以就是在里面又闹出了很多很多的笑话，非常瞎跟呛。如果你 好舒压的一部片哦， 如果你喜欢，譬如说像是什么《最后大丈夫》啊， 就是有 那 个男的嘛，塞斯·罗根啊，他的片不是都很这种风格？ 我必须，这就是我最后必须要讲的部分，《最后大丈夫》不是 Seth Rogen 哦，他是大明星世界末日。 Seth Rogen 就是大明星世界末日跟场场搞轰趴那一群人哦。 他的笑点， 他的就是你真的必须要知道他以前拍的那一些就是很鏘，就是 他监制他喜欢的那些 预告片很鏘，走进电影院你会想这是 好小男孩， 这好小，这三个小男孩是在冲三小男孩 ，Molly， 要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好不好？你要真的喜欢 James Franco 跟 Seth Rogen 的系列电影的话， 法兰 James Franco 法兰科， 他这次有在里面吗？ 没有，他没有， 他可能会有点信心多一点。 哎、欸，可是背后制作编制 他们、 啊、 在一起就会有点太过分 哦。好， 就是没有人可以拉得住他们。 OK。 我那时候看，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部片，然后只看幕后直击，然后再说这三个小朋友来，然后学了很多他们以前没有知道词汇，然后他们在电影院狂讲大讲特讲喊咖的时候，大人又要很认真盯他们说， 不能讲了， 不能讲。我想说，我还以为这是一部，比如说三个老男人可能灵魂交换、 哦、变小什么 变小的故事， 不是，他中间还有很多，就是你知道那个小男孩因为觉得要长成青少年，所以在那边就脱光光，然后 健身哦， 对，举哑铃什么干嘛，然后还要单挑大学生，被大学生打趴。 然后还有一幕是就是他们要穿过，就是那个、其中有一个黑人嘛，那个黑人就很好笑，然后就说 Hell no, I wanna cross the highway, 就是我不要穿越那个 高速公路， 他们要直接穿越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大家知道是没有红绿灯的吧，也没有地方可以让人走的吧，他们要直接这样子90度切过去哦。然后呢，其中一个就 pep talk 打气说，我们是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我们是五年级还是六年级， 六年级， 六年级，然后冲过去了，然后另外两个就我六年级啊，第二个冲过去，然后车全部都撞在一起。 等一下，我有问题。嗯，我现在发现这部电影的盲点了。 怎样？ 预告太好笑了。 对，就是这样， 笑点一波接一波， 笑点太多。 正片还有什么好笑？你把好笑都讲完了。 没错，黑人小男孩骑着脚踏说，逼我们带着毒品的校园啪啪照，然后骑脚踏车。 Molly 也讲了，空拍机也讲了，穿越马路也穿越高速公路也讲了。 然后骑着脚踏车骑，然后就回头大喊，你千万不要想着我们把这个包包还给你，然后撞到一个东西，就飞出去，然后撞到那个邮务车，就是邮局的送邮件的车子，然后掉下来以后，那个黑人小孩就 I'm OK， 然后可是他的肩膀其中一只手是掉下来的，旁边两个说哇，你的手断了，反正就是这样，很瞎的。 这预告是长达十分钟， 三分钟的预告。 难怪你刚刚笑成这样，那我剪超紧、欸、 看你会不会把所有的笑点全部看完？你要不要进戏院赌一波？ 我不看了， 我真的是不要， 我不看了， 我真的是不要。 我们刚刚都集体听完了。 我以为如果有热情，有成长，有理想。 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还有什么电影、啊？ 我本周真的要上的电影太多了，还有像是你的名字、新海诚酝酿三年的最新作品。 我跟你说。欢迎大家去看《天气之子》这部预告。看完你要再演什么的话， 随便你是不是。 你六年级，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明白。 然后一样又找到 Red Wimps， 就是他们的 合作，那个元素都一样，但是你拜托你告诉我，《天气之子》到底在演什么？ 另外呢，就是我家附近的捷运广告开始看到这个《花椒之味》。有大明星，对对对，然后又是郑秀文跟刘德华他们的合作，但刘德华是友情客串了、主要主角应该在三个女生上面，其中台湾的女生是赖雅妍，是的，然后哦，还有任贤齐也有客串，在看那个预告画面的时候，他们在端麻辣锅炒花椒的时候，真的哦，肚子在叫，真的肚子在叫，这个花椒之味感觉起来也很像台湾之前拍过一部电视剧啊，那个影像的明亮度跟质感都有点像，对对，也是在讲食物的。另外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动物的话呢，有一部类似纪录片的电影叫做《我家有个开心农场》The Biggest Little Farm， 为了。反正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去开了一个农场，但一开始就很开心，就是哦，我们有地了，我们有农场了，我们要养自己喜欢的动物，种自己喜欢的东西。 小熊猫。 可是后来发现，农场其实不是这么好经营的，动物是会生病，然后植物会有虫害，你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些东西？然后要重点是你要生存下去。像今年二月我去纽西兰，然后在纽西兰也是去看那个叫什么、草泥马。 羊驼 对，就是那个农场，然后也是去跟那个农场主人然后聊天才知道说哇，其实那就是一个职业，就像我们现在一个职业，可能你坐办公室是一个职业，我们讲麦克风，我们是 DJ 是一个职业，农场主人也是个职业，他们也会面临到职涯的转换，说哦，我们现在要改成养什么的那个问题，然后他在那边分享说哦，他们原本是在纽西兰哪里，然后移到了这里来，然后他老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身体不好，可是又还是要去弄些稻草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其实很累的一件事情。本周有一部电影。我觉得非常的酷，创意度惊人，成本很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拍出来一部电影。 哪一部？ 叫做4x4危机四伏。 4x4危机四伏。 他呢是一个偷车贼，很厉害的偷车贼。可是有一天他就偷好了以后，好，然后那个电子锁也解码解好，然后坐到里面以后，想要开走了，然后 他不会被封在那车子里面了吧？ 对。 那跟柯林法洛被困在电话亭有什么两样？ 没错，就是这样。 然后他要逃出来。 是的，就这样。 明白那是 我们也可以拍一个录音间密室逃脱之类的，你知道，所有只要录音间架多一点摄影机，对，把本写好，然后看我们在里面如何发狂疯掉。 这首歌送给所有正朝着梦想飞翔的你们，电影下半场校园主题曲，我的一号唱作歌曲《飞》，我是 Louis 卢一晨。 我不懂退让，也不怕眼光，输就输给追求，接着再来一盘。我要飞，冲山，飞过你眼眶，我要飞，超乎你的想象。我放声歌唱，为自己鼓掌。逆着风的方向，才能飞得漂亮。张开你的翅膀，享受太阳温暖。谁能自作主张？ 整是城市驾，请带好您的护照与行李，并系妥安全带。我们即将往欧洲出发。 Luxion 九月欧洲任你游，现在线上预约并试乘，就抽直飞欧洲双人机票，带你畅玩巴黎、伦敦、罗马各大城市，任你挑。预约试乘就送5000点红利点数，买车在享免费升级全车5年保固及双延保升级哦。 Luxion， 诶，すごい。 日本关系最强神队友，金版电车周游券， 游乐设施扫码享优惠，无限次数上下车，享到龟山神社赏秋风，还是世界遗产平等月，金版电车周游券通通有。详情请洽可乐、雄狮、东南旅游或各大旅行社。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们是 CTO。 3点52分，我们要请你去看电影喽！ 哇哦！ 其实这部电影呢，之前在台北电影节已经有抢先播映过了。这部电影就叫做《地下狂热趴》，就是他们号称说，这个电影你进去电影院，就是那个在戏院当中会让你耳朵怀孕的电影。 如果你热爱就是电子音乐的话，你热爱对，就是电子音乐啦 ，techno rave 那一种。 对。然后他说里面呢有两个哥俩好，一个呢要去新城镇迎接新生活，一个要留在小镇然后面对不稳定的未来，但两个人决定好，那今天我们最后一个夜晚我们要好好的开一场狂欢派对，把家人的钱都偷走、 哦、 所以呢你想要去看这一部地下狂热趴吗？我们要请你去看的时间是在9月24号星期二的晚上9点，在国宾的长春广场。如果你要去看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祝大家中秋节愉快。我们今天中秋节不送月饼，送你去看电影 地下狂热趴。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他是田雅霍，别想我放过你， 拜拜。 那个夜里电话响起，传来熟悉的声音，不是关心，不是贪心，是想理清我们的关系。我曾经多想，我曾经大胆的想象，那些遇到的所有回忆化作沧桑，心里有多慌张，心魔就多狂妄，你自尊心让我不再走错方向，你真的够荒唐，全家都火葬场。所以现在我决定让你想别想不起，忘也忘不起，别想我放过你。想你根本就配不上，胡可成龙怎么可能会懂灰姑娘，是眼睛被误伤，理智先被阻挡，但是伤也不该被你这种废物伤，但从来谁不想，我不想再没主张，所以现在我决定唱一首歌曲忘也忘不记， 你有种执着我还看不透，每一次离开你总会回头，流浪了多久也没见过你。 三年一起候鸟捎来讯息，人生潮起潮落之后，萧煌奇用内敛的歌声陪你度过，让等待成为最美好的失落。 你有苦衷，你有借口，你有权利不让我触碰，我除了温柔一无所有，想陪你度过，躲在心里面的洞，我用微不足道的等候，直到你累了痛了想回头，一个男人的沉默藏了太多情绪从不说，我用怀中仅有的天空，只希望你的旅途也有我，一个女人的寂寞需要多少痴心化成疾风，能让你感动？我用微不足道的等。决心不退缩，我用怀中仅有的天空，只希望你的旅途有过我，一个女人的寂寞需要多少。 匠心卓越音乐达人萧煌奇用候鸟陪你过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击出去，恰恰又集中全力打了。快下载雅虎奇摩 APP， 随时掌握恰恰以及中职的最新动态，还可以参加活动抽恰恰限量纪念品哦。雅 虎好物市集水果棒。 台湾黄肉奇异果预购中，乌来有机白肉火龙果，台中超级喷水梨，台中软 Q 红柿，台东大木世家，台南大内有机转型奇洛梨，以及台农二号木瓜。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